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十六集。 什么箱子？ 水流急涌，那东西在青铜板下只贴停了不到两秒就不见了。神棍急低头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情势紧急，他早忘了箱子是指的什么，声音和身体不停地抖着。再然后，世界忽然静止了，桶壁里那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咔嚓声消失了。什么意思？冷汗自僵练的脖梗滑落，没入衣领。他和神棍对视一眼，慢慢抬头。看到了，来了，就在头顶。最靠前的那些，距离他们的眼睛不过两三厘米。僵练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看上去是一粒粒的石子，个头跟蝗虫差不多大小，和山壁一个颜色。如果他们不动，落在地上，他会以为是碎石块，停在山壁上，他会以为只是山石嶙峋的凸起。然而他们是在动的，这场景就有点恶心了。数以万计密密麻麻的石虫子，像蜂巢里无数爬进爬出的蜜蜂那样垒成一团，几乎堵塞了整个桶壁。看着看着，人会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以为是石壁皲裂成了无数的小块，在蜿蜒流淌。水已经淹到大腿了，神棍的喉结滚了一下。 小莲莲，他们怎么还不过来啃我们呀？ 不知道。 腰间还有喷火器，但根本不会有用。如果朝着上头喷，油料滴落下来，他和神棍会死得更惨。火烧加高温碳化，不会比被石虫子啃吃舒服多少。只对答的功夫，水就已经到腰了。江练握枪的手尽量高抬，这些石虫子攻击，他们会被活活啃噬而死；不攻击，他们会被困在水中，然后冻在晶莹的冰柱里。就这样吧，江练反而平静了下来。 如果他们下来，或者水淹过头，我就给你一枪吧。至少咱们能死得舒服点。 那你照着头打啊，你可别枪法不准，还让我受一遍枪罪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大群的石虫子忽然动了。江练心头猛跳，扣在扳机上的手险些压下，但他立刻发现这些石虫子是在离开。 什么意思？怎么会走呢？这儿没别人，三四七姑婆乃至孟千姿都不在，没人会避山兽，他们怎么走了？ 他们走了。哎，小莲莲，你做了什么呀？ 不，不可能是因为我，只可能是…… 快，你抓住他们，抓住！ 哎呦我的个天哪，他们不来坑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，还要抓他们。我说你是嫌死得不够快吗？啊， 你不懂吗？是因为你，就像山胆蹲在你手里，巨鳄冲着你去一样，是因为你。只要他们不动你，你攀住他们就能上去了。 神棍也不及细想，只把那句就能上去了听入了耳。然而石虫子退得也不慢，他这片刻迟疑，水已经到了胸口，伸手也已经够不着那些石虫子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江练一个深吸气，瞬间沉入水中，抱起神棍的双腿往上一送。 啊！ 神棍大吼一声，两只手掌拼命扒住无数只石虫子，这手感怪异无比，时而硬冷，时而温软，仿佛这东西还能呼吸，吓得神棍根根汗毛倒竖。但这害怕瞬间就被巨大的狂喜淹没，他两只手掌乃至手臂下仿佛沾上了吸盘， 根本不用他使什么力气，身子已经如搭顺风车，不，顺风虫蜿蜒而上。 小恋恋，我上来啦！ 就听见哗啦一声水响，江恋抱着他的双腿也被带出了水面。神棍急闭了嘴，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自己要是一个不慎挂不住，那可是生机尽丧，一尸两命啊。他掌心冒汗，手底下扒拉得更紧，恍惚间他觉得这些石虫子像成群的蚂蚁，而自己和江恋像是被蚂蚁拖回巢的大虫子。他战战兢兢朝下喊话： 小恋恋，小恋恋，咱们就这么一直被拖着走吗？啊！ 看情况，只要不在这鬼地方，安全了，咱们就撒手。 江令浑身水湿，现在又被拖着在冰壁上游走，发梢都已经结冰碴了，嘴唇也冻得发紫。接下来就是一番血管游走。江恋的猜测没错，这些血管不止一根，真的像神经元素那样交叉错通。冻壁都挂了冰，他想起那诡异的涨水。 也许在这儿，水涨水落是反复进行着的。水落之后，冻壁上挂着的残水瞬间成冰，年复一年，才形成了今日这交错如网的冰血管规模。人失足跌进了这种地方，真是比进陷阱还可怕。 他心中一跳，忽然又想起了透过漾动着的冰水，隔着镂空青铜板看到的那个东西。 是那口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箱子吗？像，太像，当时只匆匆一瞥，东西又在水下，为青铜板所隔，不可能看清楚什么花纹漏图，但可以百分百肯定，那是一口箱子，一口浮动在诡异的水面上的，随着水涨而生，水落而退的箱子。 虽然山壁上仍挂有薄冰，但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紧窄，而且终于是平路而非竖筒了。神棍这才撒手，松手时才发现由于一直死抓，手指头都麻木动不了了。他又甩又抖，终于脱离了那群石虫子，目送着那股诡异的石潮消失在错综复杂的山长间。两人瘫坐在山长里，目光呆滞，尚未从方才的惊险中回过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神棍呢喃着： 哎，小恋恋，你怎么这么香啊？ 让他这么一说，江恋也觉得自己怪香的。他伸手进兜里，摸出了一手的玻璃茶。他把碎茶甩掉，刚刚在里面又撞又摔，那管香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压碎了，又经水一浸，味儿全散了出来，整得江恋跟一丛人形的大花似的。江恋脑子里依旧发木，他拿匕首砸了砸冻硬结霜的衣袖。 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 哼，哎，看见没，我刚寒彻骨，现在扑鼻香了。 你不脱掉啊？ 江恋摇头，不脱。他沉水时起得很快，衣服还没有浸透，冰又结得很迅速，衣服的某些地方还是暖和的。几句对答之后，神棍终于缓过来了。 哎，我说小恋恋，我怎么也能避山兽呢？难道我也是山鬼？ 哎呦，你找不着祖也别乱归宗啊，一会儿彭祖一会儿矿祖，现在又成山鬼了。你那不叫避山兽，避山兽是你还未至，他已经闻风而遁，双方不会有照面的机会。那石虫子只是不动你，兴许你们是老熟人。哎，你不是说矿祖的口述是你写的吗？你祖上八成是来过这儿。 嘘，什么声音？ 江恋心头一凛，迅速抬起枪口， 又把手电照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那是一条岔口，手电是防水的，但这一番冲撞浸泡之后，光线似乎晦暗昏黄了许多，打在那一处显得诡谲而又阴森。声音近了，稀疏而又细碎，还夹杂着一两声哦。神棍紧张到呼吸都停了，更近了，灯光逐渐把一个扭曲巨大而又诡异的影子拉出了岔口。显然他的嘴是尖长的，他的头是畸形的，他明知道这里有灯光有人，却不紧不慢，这说明他压根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那东西行将跨出的刹那，神棍绷着的那根弦秒断，用尽浑身的力气嘶吼了句 杀呀！ 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他一定要先声夺人。刚跨出岔道的雪姬吓了一跳，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翻滚在地。 哎，鸡！ 江恋舒了一口气，把枪收回。神棍拿肘捅了捅江恋。 哎，小恋恋，是只雪鸡。 黄松不是说过吗，千姿放进来两只雪鸡，一只撞裂了，一只失联了，这可能就是失联的那只，真是命大。一只破鸡进来之后都能存活至今，那千姿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吧。 江恋撑着山壁站起，心头忽然升腾起了希望。 走吧，我们还得找人。 哎，咱们把他带上吧，相逢也是缘分呐、啊。哎，不是我说呀，我这个人还是很有机缘的。一般有鸡出现，都是好兆头啊。 带上就带上，扯这么多有的没的。 神棍朝那只雪鸡走去，嘴里还学着它的叫声。那雪鸡也怪。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等神棍近了又扑棱棱跑远，但只跑几步就停下，滴溜着一双小眼睛看着神棍。 哎哎，别跑啊。 如此反复几次，江恋就不耐烦了。 你还玩上了是吗？ 哎，不是，小恋恋，这鸡好像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。 是吗？万一是把你带进圈套呢？ 那万一要不是圈套，是有真正要紧的事儿呢？ 说不好，50-50的几率。反正往左走是走，往右走也是走，江恋怎么着都行。 那去看看。 那只雪鸡真是在带路。摇摇晃晃在前头甩屁股，走一阵子还很不放心的回头，唯恐两人跑了。江恋一直斜眼看着那鸡。 这要是只狗我还能给予点信任，但一只雪鸡。 哎，小恋恋，你不要看不起鸡，有科学研究表明鸡的智商差不多相当于一个6-7岁的小孩呢。 是吗？ 那可不。 又走了一会儿，雪鸡拐进了一条略矮的岔道，江恋得低着头才能走路，而且这岔道还越来越矮，到末了江恋简直无语了，对人来说差不多已经是死路了，对鸡来说还能通行，因为底端有个洞，毫不夸张，比狗洞还小。雪鸡抖擞着羽毛钻了进去，神棍没词儿，江恋叹气。 哼，白跟了，走吧。 正待转身，那只雪鸡又钻了回来，大概是见人没有跟过去，赶紧折回了爪。看到江恋他们有要走的趋势，大惊失色，一溜小跑着过来，拿小脑袋拱着江恋的登山靴。如此弱小，踢他下不去脚。江恋抬脚绕过他，又往外走。雪鸡急得不行，忽然扑腾着窜过两人，挡住去路，小翅膀一张，一副很强悍拒不放人的架势。江恋蹲下身子， 长得跟个鹌鹑似的，你还当自己是老鹰吗？鸡哥，不是我们不去，听说你有六七岁小孩的智商，你看看我这体型，像是能从这洞里穿过去的吗？行了啊，别强人所难了。 说完这话，正待起身，心中突然一紧，又蹲回去了。神棍奇怪，正想说什么，江炼抬手制止。 啊，好像听到签字的声音了。 江炼的心砰砰狂跳起来，山长吞音，除非孟千姿在近处，而且叫得很大声，否则他是不会听到的。他的额头又开始渗汗了，好像是真的，虽然声音飘渺四下发散，但他真的听见了，而且孟千姿叫的好像就是他的名字。江炼瞬间反应过来，他俯下身子，向着那个洞口大吼了一句： 千姿！ 我操，我百分百确定声音就是从那头过来的。 江炼全身的血一下子沸腾了，他咬紧牙根拼命往那个洞里钻，实在钻不过去，到肩膀那儿就卡住了。江炼抽身出来，迅速脱衣服，扯了外套又脱毛衣。 哎呦我天哪，哎，我说你脱了皮你也过不去啊，你钻什么钻啊？ 江炼不理他，几件衣服后甩又往里钻，还吼着神棍： 你帮个忙，推我一下。 你这是推一下的事儿吗？这个，你再怎么推，他猪也拱不进狗洞，狼也钻不进蛇窝呀。 神棍真是槽多无口，但没办法，只好在后头使劲推他。雪姬目瞪口呆，江炼拼命吸着气往里挤，好在洞不长，他用尽力气才把半边脸和一只眼睛堵到那个洞口，看不见。黑洞洞的，他又拿压在身底下那只手往外推着袖珍手电，终于把亮着的手电从被挤压变形的脸肉下慢慢推了出来。江炼喘着粗气，向前看，向下看，眼皮又斜往上翻，看到了。这一看，他的血都涌上脑子了，然后那血又瞬间冰凉，激得他浑身一个哆嗦。孟千姿悬空掉在上方中央十几米处，似乎抱着一个人的腿，而那人是吊在一根锁链上的。锁链哗啦作响，孟千姿的身子在半空晃动，颤颤巍巍，看得人心惊肉跳。 千姿，你坚持一会儿，我马上到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